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8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现品第三至八。云何名为普超一切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普超三界有情诸法，是故名为普超一切三摩地。云何名为绝判一切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普能绝判有情诸法，是故名为绝判一切三摩地。云何名为散犹豫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即一切法，所有犹豫皆能散灭，是故名为散犹豫三摩地。云何名为无所住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不见诸法有所住处，是故名为无所住三摩地。云何名为一向庄严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不见诸法有少相者，是故名为一向庄严三摩地。云何名为引发形象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及一切法，虽能引发种种形象，而都不见能所引发，是故名为引发形象三摩地。云何名为一形象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见诸等持无二形象，是故名为一形象三摩地。云何名为离形象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见诸等持都无形象，是故名为离形象三摩地。云何名为妙形象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形象微妙，离诸细论，是故名为妙形象三摩地。云何名为达诸有底散坏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及一切法得通达智，如实悟入，得悟入矣，与诸有法通达散坏，令无所疑，是故名为达诸有底散坏三摩地。云何名为宝坚固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见佛法僧不可破坏，同无相故，是故名为宝坚固三摩地。云何名为解脱音声文字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见诸等持解脱一切音声文字众相即灭， 是故名为解脱音声文字三摩地。云何名为入施舍语言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侮辱一切等持诸法，施舍语言无着无碍，是故名为入施舍语言三摩地。云何名为具赤然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微光照耀，是故名为具赤然三摩地。云何名为严净相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普能严净一切定相，是故名为严净相三摩地。云何名为无标志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不见标志，是故名为无标志三摩地。云何名为具妙相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诸定妙相无不具足，是故名为具妙相三摩地。云何名为不喜一切苦乐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乐苦之相不乐观察，是故名为不喜一切苦乐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尽形象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不见诸定形象有尽，是故名为无尽形象三摩地。云何名为具总持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总任持诸定圣事，是故名为具总持三摩地。云何名为摄伏一切正性邪性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正性邪性摄伏诸见皆令不起，是故名为摄伏一切正行邪性三摩地。云何名为息尾顺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及一切法都不见有为顺之相，是故名为息尾顺三摩地。云何名为离爱憎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及一切法都不见有爱憎之相，是故名为离爱憎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垢明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都不见有垢相名相，是故名为无垢明三摩地。云何名为具坚固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皆得坚固，是故名为具坚固三摩地。云何名为满月净光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功德增益，如净满月光增海水，是故名为满月净光三摩地。云何名为大庄严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成就种种 微妙稀有大庄严室，是故名为大庄严三摩地。云何名为普照世间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照诸等持及一切法，另有情类，皆得开晓，是故名为普照世间三摩地。云何名为定平等性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不见等持定散差别，是故名为定平等性三摩地。云何名为远离尘垢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灭一切烦恼尘垢，是故名为远离尘垢三摩地。云何名为有争无争平等理趣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不见诸法即一切定有争无争性相差别，是故名为有争无争平等理趣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巢穴无标志无爱乐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破诸巢穴，舍诸标志，断诸爱乐而无所执，是故名为无巢穴无标志无爱乐三摩地。云何名为决定安住真如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及一切法常不弃舍真如实相，是故名为决定安住真如三摩地。云何名为离身与意会恶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身与意都无所得，破坏一切身与意恶，与诸等持无障自在，是故名为离身与意会恶三摩地。云何名为如虚空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观一切法都无所有，无障无碍，如太虚空，是故名为如虚空三摩地。云何名为无染无着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观一切法皆同一相，所谓无相，无染无着，是故名为无染无着三摩地。善信，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不辞善信，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四念住，何等为四？一、身念住；二、受念住；三、心念住；四、法念住。云何身念住？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于内身或于外身或于内外身住寻身观，而能不起身具寻思，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云何受念住？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与内受或与外受或与内外受住寻受观，而能不起受具寻思，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 云何心念住？为无萨摩克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于内心或于外心或于内外心住寻心观，而能不起心聚寻思，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云何法念住？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于内法或于外法或于内外法住寻法观，而能不起法聚寻思，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不辞善信，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者，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行时如实之行，住时如实之住，坐时如实之坐，卧时如实之卧，如如自身，未移差别，如是如是，皆如实之，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不辞善信，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者，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正知往来，正知展固，正知抚养，正知屈身，福僧切知，智持衣钵，若食若饮，卧息惊行，坐起乘盈，寤寐于默，入出诸定，皆念正知，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者，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与息入时，如实之息入，与息出时，如实之息出，与息长时，如实之息长，与息短时，如实之息短。如转轮师或彼弟子，轮是长时，如实之轮是长，轮是短时，如实之轮是短。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如实之息若入若出，长短差别， 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佛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者，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实了知自身所有诸界差别，与诸地界如实了知此是地界，与诸水界如实了知此是水界，与诸火界如实了知此是火界，与诸风界如实了知此是风界。如巧图师或彼弟子断牛命矣，复用利刀剖析其身，分为四分，若坐若立，如实观之。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观察自身地水火风四界差别，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者，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从足至顶种种不净充满其中，外为薄皮之所缠裹，所谓此身唯有种种发毛爪齿皮革血肉筋脉骨髓心肝肺肾皮胆包胃大肠小肠屎尿异唾盐类垢汗痰脓房山脑膜赤凝，如是不净充满身中。如有农夫或诸长者仓中盛满种种杂谷，所谓稻麻粟豆麦等，有明眼者开仓观之，能如实知其中唯有稻麻粟等种种杂谷。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审观自身从足至顶不净充满，不可贪乐，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世贪忧者，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至种间观所弃失，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是贪忧者，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至种间，观所弃失，骸骨狼藉，风吹日曝，雨灌霜风，积有岁年，色如科雪，见识是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涅槃，终归如是，深生厌离。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是贪忧，破除善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是贪忧者，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至种间，观所弃失，余骨散地，经多百岁，或多千年，其相变轻，状如鸽色，或有腐朽，岁末如尘，与土相合，难可分别。见识是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涅槃，终归如是，深生厌离。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是贪忧。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于内身如实差别，助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是贪忧，与外身助寻身观，与内外身助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是贪忧，随其所应，亦复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外俱受，心法助寻受心法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除是贪忧，随其所应，皆应广说。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外俱身受心法助寻身受心法观时，虽作是观而无所得。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四正段何等为四？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生欲策力，发起正勤，测心持心，是为第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已生恶不善法，为永断故，生欲测心，发起正勤， 侧心持心，是为第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未生善法，未令生故，生欲侧立，发起正勤，侧心持心，是为第三。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以生善法，未令安住，不忘增广，备修满故，生欲侧立，发起正勤，侧心持心，是为第四。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四神足，何等为四？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欲等持，断行成就，神足，一离，一无染，一灭，回向舍，是为第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勤等持，断行成就神足，一离，一无染，一灭，回向舍，是为第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心等持，断行成就神足，一离，一无染，一灭，回向舍，是为第三。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观等持，断行成就神足，一离，一无染，一灭，回向舍，是为第四。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五根，何等为五？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修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五力，何等为五？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所修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七等觉知，何等为七？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所修念等觉知，则法等觉知，精进等觉知，喜等觉知，清安等觉知，定等觉知，舍等觉知，一离，一无染，一灭，回向舍。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八圣道之，何等为八？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所修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 正精进，正念，正定，一离，一无染，一灭，唯相舍。善写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复次善写，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三解脱门，何等为三？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观一切法自相皆空，其心安住，名空解脱门，亦名空三摩地，是为第一。诸菩萨摩诃萨欲学大乘，当与中学。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观一切法自相空故，皆无有相，其心安住，名无相解脱门，亦名无相三摩地，是为第二。诸菩萨摩诃萨欲学大乘，当与中学。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观一切法自相空故，皆无所愿，其心安住，名无愿解脱门，亦名无愿三摩地，是为第三。诸菩萨摩诃萨欲学大乘，当与中学。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十一智。何等十一？所谓苦智、集智、灭智、道智、尽智、无生智、法智、类智、世俗智、他心智、如说智。云何苦智？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苦应不生，是为苦智。云何极智？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极应永断，是为极智。云何灭智？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灭应作证，是为灭智。云何道智？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道应修习，是为道智。云何尽智？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贪嗔痴尽，是为尽智。云何无生智？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诸有不复生，是为无生智。云何法智？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五蕴等个别自性，是为法智。云何类智？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五蕴等差别之相，为苦、无常、空、无我等，是为类智。云何世俗智？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诸有情、修行差别，即知诸法名相等义，是为世俗智。云何他心智？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他有情、不得切罗心、心所法、无所依智，是为他心智。云何如说智？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一切法如说之相，即是如来一切相智，是为如说智。善现当知，此十一智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 为三无漏根，何等为三？一者谓之当之根，二者已之根，三者俱之根。云何谓之当之根？为诸有学不特切罗，于诸圣地未以现观，未得圣果。所有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为谓之当之根。云何已之根？为诸有学不特切罗，于诸圣地已得现观，已得圣果。所有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为已之根。云何俱之根？为诸无学不得切罗，若阿罗汉，若诸独觉，若菩萨摩诃萨，以住实地，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为俱之根。若此三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大乘之相。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三萨摩地。何等为三？一者有寻有四萨摩地，二者无寻为四萨摩地，三者无寻无四萨摩地。云何有寻有四萨摩地？为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四，离生喜乐入出境律具足安住，是为有寻有四萨摩地。云何无寻为四萨摩地？为菩萨摩诃萨所有出境律第二境律中间定，是为无寻为四三摩地。云何无寻无四三摩地？为菩萨摩诃萨从第二境律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是为无寻无四三摩地。若此三种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十大乘之相。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十随念。何等为十？一者佛随念，二者法随念，三者僧随念，四者戒随念，五者舍随念，六者天随念，七者厌随念，八者死随念，九者身随念，十者息随念。若此十种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等清净善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佛实力，何等为实？善现当知，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实了知因果等法处非处相，是第一力。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实了知诸有情类、过去、未来、现在种种诸业法受因果别相，是第二力。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实了知世间非依种种界相，是第三力。 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实了之，诸有情类，非以圣解，种种圣解，是第四例。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实了之，诸有情类，诸根圣劣，是第五例。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实了之，变形形象，是第六例。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实了之，诸有情类，根利觉知解脱净虑等持等智染净差别，是第七例。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实了之，诸有情类，有无量种宿住差别，是第八例。若无所得而为方便，由净天眼如实了之，诸有情类，有无量种死生差别，是第九例。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实了之，诸漏永尽，得无漏心解脱，得无漏慧解脱，与宪法中自作证具足住，能证了之，我生已尽，凡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是第十例。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不辞善行，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四无所畏，何等为四？善现当知，若无所得而为方便，自称我是正等觉者，设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或于世间依法立难，即令意念言于世法非正等觉，我与彼难正见无由，以与彼难见无由故，得安隐住，无怖无畏，自称我处大仙尊位，与大众中正狮子吼转妙凡轮，其轮清净正真无上，一切沙门婆罗门等皆无有能如法转者，是第一无所畏。若无所得而为方便，自称我已永尽诸漏，设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或于世间依法立难，即令以念言如是漏未得永尽，我与彼难正见无由，以与彼难见无由故，得安隐住，无怖无畏，自称我处大仙尊位，与大众中正狮子吼转妙凡轮，其轮清净正真无上，一切沙门婆罗门等皆无有能如法转者，是第二无所畏。若无所得而为方便，为诸弟子说障道法，设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或于世间依法立难，即令意念言习此法不能障道，我与彼难正见无由，以与彼难见无由故，得安隐住，无怖无畏，自称我处大仙尊位，与大众中正狮子吼转妙凡轮，其轮清净正真无上，一切沙门婆罗门等皆无有能如法转者，是第三无所畏。若无所得而为方便，为诸弟子说尽苦道，设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或于世间依法立难，即令意念言修此道不能尽苦， 我与彼难正见无由，以与彼难见无由故，得安隐住，无不无畏，自称我处大仙尊位，与大众中整狮子吼，转妙翻轮，起轮清净，正真无上，一切沙门婆罗门等，皆无有能如法转者，是第四无所谓，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卷第489。